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又到了每天中午的12点钟 3D 画新闻准时的与你见面。首先提一下，今天在12点半之后即将开放的 3D 画新闻有话直说互动 call in。 今天的题目是，其实我们刚刚在这个电视上看到的消息啊，中纪委今天通过电视直播的方式通报了去年这一年承办的大案要案，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呢，就有这个王这个薄熙来和刘志军的这个案件，现在根据中纪委的说法已经移送了司法机关。那么同时呢，中纪委还说在去年处理的案件当中啊，有超过40%是这个上访的案件，那另外呢40%的案件源于信访的举报。那同时他还提出鼓励电话检举控告，提倡实名举报，凡实名举报呢都将优先处理，及时回复。那虽然说实名举报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做法，但是最近因为有了网络的这么一个手段，在网上的实名跟之前你写信给中纪委的在信中实名，这恐怕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以前你的实名是对中纪委实名，现在你这实名呢，恐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实名举报了谁。因此今天的问题是，对于实名举报，哎，你敢去尝试吗？或者说你觉得实名举报会不会是接下来反腐的一个新利器呢？因为有的人就担心啊，实名举报之后可能带来一些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后果乃至是风险了。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46。那如果你还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就刚刚好了，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启动我们的一键 call in 的功能，打进电话来，12点半之后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发表你的意见。 嗯，在12点半之后，哎，现在可以先组织一下观点，尽量简略的哦，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有限，每天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第一是要准确啊，在12点半之后打进电话来。第二呢，请各位组织好你的观点，哎，尽量这个非常简单直接的说明你的态度。好了，那在今天这个讨论反腐败的话题之前，我们关注到一个民生的议题啊，在台湾。台湾呢，最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置，叫做幸福保卫战啊。我这个台湾好像不流行问你幸不幸福，但是人家就直接保卫幸福。 我一反应是，哎，这不是内地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吗？啊，发现这个战字不对 啊。对，他那个内地那个电视剧是战争的战，人家 这个 是火车 站 的战。 站的 站，对，幸福保卫战，哎，这个到这个幸福保卫战呢，顾名思义啊，你就可以获得幸福。但是这个幸福呢，更直接的是跟你的这个食品或者说跟你的肚子相关的。 嗯，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说的是什么样的政策啊？是台湾呢有一个叫新北的地方， 新北市 这个地方呢，在1月1号，也就是今年的元旦开始推出一个叫做幸福保卫战的政策，是让家里呢突遭变故的18岁的小朋友、学生啊、孩童呀，你都可以随时到台湾的4大的超商去吃免费的餐救急。 嗯 啊，现在是专家和民众都去认为这样政策的利益是非常好啊，但是也是担心，如果说这个政策执行的时候呢把关不严，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投机者滥吃、浪费资源。所以呢，也是建议新北市政府呢，应该是要依照这个实际的情况，适时调整执行的一些细节。那其实我们说到超商，我的第一反应我以为是超 市 啊，原来不是。 超商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便利店。 便利店像香港就是71啊、OK 便利店，还有另外2家台湾本地的 这个根据来自新北市教育局的这个消息呢，哪4家便利店啊，就是它叫超商，是71啦，还有一个是 OK， 这2家香港都有。 对， 还有一个叫全家，全家好像内地也有，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还有一个叫莱尔富，这4家超商呢，只要你是18岁以下就读，或者说你的这个籍贯是在新北市的，家中发生紧急 事项，因此呢无法温饱的学生和儿童呢都可以到这四家连锁的便利店啊，留下姓名电话等基本资料之后，就可以每人每餐上限80元新台币，大概就是20块港币，20块港币就可以吃这个免费的米饭、主食、牛奶或果汁。但是呢如果是这个喜欢吃巧克力的小朋友呢，恐怕就要失望了，因为这个超商不提供巧克力等零食，它只提供这个主食啊，包括牛奶、果汁这样的，这个更多的是食物性质的，而不没有零食。那主要是针对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呢？除了因为家中发生紧急变故而没有办法吃饭或者吃不饱饭的这个小朋友之外呢，如果碰上妈妈还没有下班，没有煮饭，肚子饿了，能够到这个便利店去吃饭吗？也可以。哇，这个非常好，这个估计不仅仅是很多小朋友的这个福音啊，还是很多妈妈的福音。然后那如果说仅仅是因为放学之后肚子饿能够到这个便利店去吃饭吗？这个就说不可以了啊。那这个你必须得证明啊，你不是仅仅单单是肚子饿，而是你不仅肚子饿，而且呢因为一些紧急的情况你没有办法吃饱饭的，那你才可以去得到帮助。 是，那看到新闻说的是从1月1号开始实行哈，那么就立刻有报纸去追访在这个政策实行的第一天呢，就有50个孩子，就是那个还举了一些特别的例子哈，就是新北市教育局长就姓林的一位局长，他在实施的当天呢就去到泰山区的超商去到访视。那么这个立刻听前线的一些店员就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令人同情的遭遇。他说已经有一位差不多30岁的一个妈妈，她就牵着一个5岁的小朋友女孩走进店里面，他们就当时是看了一下周围没有太多人然后才窃窃地问他说那个新北市说有这个政策可以来帮忙，我们没钱吃饭，可不可以要一个帮忙哈然后妈妈她就留下名字之后呢，就牵着她女儿在这个鲜食还有这个便当柜之前呢，就拿了一些凉面啊、牛奶，真的是差不多是80块钱了。因为超商好像还没有座椅，他们就带着这个餐就离开了。但是第二天呢，他们又来了，又带着女儿来前来求助。这个店长呢，就是非常有爱心的，他们就走上前就问他，他说：“我们可以找社工帮忙哦。”他说：“如果你们需要帮助的话。”于是这个妈妈她就留下了电话，然后呢，也是带着女儿，先是挑完了一些想要吃的东西之后呢。这个店长非常有爱心，他就带着这一对的母女就是告诉这个新北市府，于是呢教育局就真的是派人来了解发现呢这对母女真的是中低收入户妈妈呢是刚生完小孩在家坐月子休养，没有找到工作，她的丈夫呢就在外地做粗工，就是因为怕这个年末用光政府的补助款而没钱吃饭，所以说听到这个政策就走上来所以这个政策在实行的时候你会看见就是也是很考验前线的员工他们一些涵养和你本身自己是不是有爱心。 对， 你看一般都觉得好像不太好意思，就觉得我家里没饭吃他先要看一下周围没有人我才去要餐。然后那个台湾的店员也非常的贴心，他会先好像你有一些难言之隐，他会先把你的资料会记下来，真的是挖掘到一批需要帮助的贫困的人士这也是政府他们订立这个政策说其实也不说仅仅是帮穷，更希望是能够发现到一批更加需要帮助的人士，其实是很有爱心的一个政策。 我看到有这个媒体就是访问了一些小朋友这个问他们对于这个营养餐或者说这个幸福保卫战 之前 怎么看，有一位这个接受访问的6岁的陈小妹这个还是幼儿园大班的，就说他说不敢自己去吃，为什么呢小朋友到超商吃东西不用钱我觉得不好，因为买东西呢要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不可以自己乱跑进去超商吃东西这个呢恐怕这个第一爸妈平时还有钱也能够提供这个食物所以说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另外呢就有一个小朋友就说我赞成，因为这样可以拿自己想吃的东西，对我来说也不会对价值观有影响，我的理解是不会不好意思这个新北市政府推动这项福利我举双手赞成，但是恐怕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这个可以拿自己想吃的东西这个想的好像过于完美了一些因为他这里其实在新北市推出这项这个政策之前他就明确的强调说只有这个主食牛奶和果汁没有零食因此如果只是嘴馋的话呢估计是不行但是也有一些人提出质疑那当然第一个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有一个自尊的一个问题那会不会因为 超商是一个公众的场合，它是对外营业的嘛，你到那边去领取食物的时候，被别人看到，你的邻居看到的话，会不会造成一种潜在的压力，或者说一种这个心理上对小朋友的压力， 这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 还有一个呢，当然从这个经营上面来说啊，也有很多质疑说拿纳税人的钱啊，拿纳税人的钱来这个进行这么一个补贴，它本身是不是在政策上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那么同时我觉得我自己想到的一个问题呢，对于这四家超商来说，我相信恐怕还有很多别的，不管是便利店啊，或者说这个超市的这种连锁店，为什么让这四家超商单独的出来补贴，那是不是有一点变相的增加了他们经营的这个成本或者负担？这在这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市场的一些运作的一些合法性或者说合理的地方啊？那我相信我们接下来还可以继续来讨论关于这个台湾新北市推出的幸福保卫站。哎，小朋友如果家里有紧急情况，可以到那个连锁便利店里面啊，免费的吃到每餐80元新台币，大概就是港币20元啊，人民币大概15-16-17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主食，你对此怎么看呢？我们待会儿来讨论。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说的是幸福保卫战。哎，这个幸福呢，不单是要自己争取，更有的时候需要他人来帮忙，一起让幸福来敲门。这个在台湾提出的这一项幸福保卫战啊，的确是乍一看呢是充满了爱心啊，这个让超市啊、超商，也就是这个便利店啊，提供80元新台币的每餐的主食给一些家里有紧急情况或者说中低收入的这个小朋友来吃。这个让人想到最近看的一部电影啊，这个香港在放的《悲惨世界》，香港叫孤星泪嘛。孤星泪这里面那个冉阿让，其实整个故事的起源就是因为冉阿让在家里在法国偷了一条面包， 对， 然后就开始了整个的这个故事。所以冉阿让在这个剧情当中，他不断地问自己说，我为什么会被就是投入监狱坐了20多年的牢，然后过了这么一个悲惨的日子，他一度产生了非常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仇恨社会的这么一种情绪，就是因为我偷了一条面包。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在想，这个食品或者说基本的生活保障，对于有的人来说，它会影响他，完全影响他基本的世界观乃至一个人生道路。我们之前碰到过很多这样的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有因为偷食物而遭到处罚的，就是大家公众的对他的一个判断就是说，这样的事情他不应该发生。当然他可能偷窃本身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社会，或者说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的话，你就压根儿不应该让这些事情发生。因此我相信台湾这一次他这个新北市推出这一项主张的初衷，还是说一种正能量的一种举动，在我的理解。当然了，任何这样的事情呢，都会遇到一些操作合理性上的争议。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了，这个让这四家超商来承担这个社会道德或者说义务啊，这个道德义务是不是有点对他们来说过重？ 明奇讲了一大段哈，信息量非常的丰富。首先说到这给他们吃，这个也是在不同的社会上呢，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理想，就让大家都有东西吃，都有东西吃。哎，但是你别看简简单单的给食物好像很简单，但是呢，怎么样给？给什么，在哪儿给，给多少，给多久，谁来给， 真是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好比说这次政策明明说是正能量，也确实，但是在台湾推出的时候，大家会担心的问题最大乃 哪里是执行上，他们会担心有人会滥用， 真是 就说哎，你看这个新北市教育局他不是列了很多 Q&A 吗，Q&A 上面很可爱，我觉得他就列出问问题，他说免费吃的这个吃饱对象是什么，是他就回答十八岁以下、什么就读或者涉及新北市家中发生紧急事由无法温饱的家中发生紧急事由无法温饱的学生及孩童、首先你紧急事由就出现一个界定的问题， 他刚刚列举的一项说如果妈妈没有下班来不及煮饭、但是小朋友肚子饿也可以去吃饭， 对他说没下班这个煮饭怎么还能说放学后肚子饿能到超商吃吗，他说不可以因为要家中遇到急难等事故， 你得让一个小朋友啊，很多时候可能是三四岁五六岁的小朋友证明家中有紧急事项，这个有点难， 还说中低收入户能到超商吃吗，他说不可以除非遇到紧急的危难，所以他最核心的一个关键字在于紧急危难，但是你怎么样一个界定哈、这是一个问题、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说到这个为什么是让四大超商来承担，其实现在我看到像七十一他们有公关经理出来回应媒体说、我们很愿意配合政府做这样一个惠民式的一个政策，觉得这是一个慈善的行为， 它是一个社会责任的体现、 但是我觉得这跟台湾的超商本身的一个企业形象有关，因为你像在香港七十一什么的 OK 店到处都有，但是没有像台湾那么一个亲民的一个形象， 没错， 我刚才跟这个我们台湾的编辑聊天哈，他说台湾的便利店就像你的邻居，非常有人情味儿。他说你不光光是在香港能买到那么多你随时想要吃的东西，他们帮你洗衣服，可以寄包裹， 收快递，对， 收快递，现在还说可以在里面上网，就免费用 WiFi，还可说可以上厕所，就开得越来越大。他就是你一个邻居，他还讲了一个例子，他说那些人非常有人情味儿哈，那些店员。他我有一次去那个买很多东西，不是积分吗？现在哪都流行， 对， 他积分的时候就可以换印花，就换一种吉祥物什么，就换那种小卡通的形象。他有时候看中一个东西，但是呢刚好他集齐了，那个东西是换完了没得换了，他说哎，我本来一直等着换那个小熊，可是现在没有了，然后那个店员他二话不说，他说你如果你不嫌弃我把我的送给你， 哎呦 哇，他当时就非常感动，因为也要这个临时要这个回香港了，在回台湾的时候就发现哦，香港的所以说这个便利店的人情味跟台湾还是有差距的， 对，他这个便利店不仅仅是一家商业的机构了， 他 更是 就是你的邻居，就是你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他的一个企业形象，所以令到他做这个事儿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但是我反倒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前线店员要承受很多原来不仅仅是店员应该干的事情， 像保姆 也不是保姆你看刚才我们不是举那个例子嘛，就是母女俩进来，他会觉得听到大家的一些故事让人家很心酸，但 有一点像内地的居委会的这种 哎，然后就媒体就访问到一些前线店员，说我听到一段段故事让我很心酸，但是心酸之余你会想我好像做很多的这个社会福利的东西， 没错， 因为他本来你说店员我只是处理你买东西我给你东西，最多只是介绍什么东西那个这有那没有，只是一个服务上的帮助，但是呢你一旦是通过社会福利要帮贫就是帮贫助困的时候，好像大家一个社会责任感就比以前重了，所以看到其实 压力也比较大， 对，其实一的那些公关经理说现在我们在这个加强对员工的训练啊，就怎么就走进一对那个你看起来像是需要帮助的人，你怎么样给到他一些服务，但是同时最重要一点是不能伤人自尊，让人觉得哎又是 不能有一个接来时的感觉， 对，又是有温暖的，但是同时又真的是受到帮助，更好的政府可能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政策可以来发现一批贫困的人士需要大家去帮助的， 这个真不简单，在台湾的这个便利店做员工不仅仅是要有这个店员的技巧，还要很多我们在香港说社工的这个训练啊，所以说他承担的这个职责或者说他所需要具备的素质也非常的多，我觉得所以说新北的这个幸福保卫站如果说他能够成功的运行的话，很大一点是这个得归根到便利店在台湾的这么一个独特的功能和地位，所以大家很容易就联想到这样的事情在香港乃至这个中国内地有没有可能实行呢，这个别的先不说啊，在中国内地其实最近的新闻发生呢，就是有贵州毕节的这个五个流浪儿童在垃圾箱内， 如果在台湾这肯定不会发生， 就死亡的事情的话，就是让大家会觉得说一个社会你没有办法照顾你这个社会当中最需要帮助的那些人，那先我们先不来讨论这个成本是由谁来分担，本身这种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事情发生是让你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感觉到很寒心的，因此我觉得在内地恐怕要推动这样的事情呢，肯定会有这样的这个诉求，但是呢操作起来遇到的可能会遇到的阻力啊会比在台湾要大得多，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逻辑哈，就是你看大家现在一个批评，批评声在哪里？是担心你滥用，担心你谎报。 是。 但是呢，好像现在政府他很淡定啊。我看到一个新北市的人说，因为即使是政府被骗啊，他填的一些不实的资料，因为他必须得出示那个证件，但是店员他会不会一定说是严格到像那个执法部门的人说你拿你的证件来查？又未必。如果真的是像刚才编辑 讲的，而且拿证件来登记，在我看来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 啊。对，而且这是有损尊严的事情。 对。 他说那个即使是骗啊，政府也是骗这一次。学童他留下记录之后呢，如果是父母没给饭钱，可能是虐童，还是父母的经济出问题。他如果是小朋友一天到晚的骗人，那就是教育出问题。他说总归一句，站在问题面前，先要解决问题。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气、而且淡然的，是充满爱心的一个回应。你看，首先政府是不怕你骗我，而且他们会觉得你骗我一定是有道理的。我就觉得充满一种理解你的关怀。 这个、又说回这个悲惨世界这个故事了，就像《悲惨世界》里面帮助然啊， 那个、 让 对不对？ 修道院的那个主教，就是你可以骗我，我甚至心甘情愿被你骗。 所以我看到这句，我说哇，很厉害，侯爷，你说香港真的是他需要有一种非常大气的一个包容的思维。 他本身也是建立在这个社会里面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的这个信任的基础上。因此我很难不去想这件事情如果在内地推行的话， 是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之前的社会福利的事情啊、这样这个冒领啊或者说这个滥用的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发生过。因此我是觉得当你没有社会基础的时候，有一些善举啊，恐怕真的也很难真的推出来。 当然我们又这么想哈，你说政府为什么这么大气哈，也是源于他的有这个经济基础了。就现在刚才明奇不是还质疑吗？ 这也是 纳 税人 的 钱养的。 哎，其实也不是完全是纳税人的钱，他们用的很多是中小企业的一些捐款。因为这个政策的确是非常有爱心正能量，还是有一些企业主他们就是好像在政策实施了头两天就捐了多少万的几上千万的新台币就捐助专门去要做这 事。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可能有的经济学家会质疑说这有没有政府强行摊派的这个嫌疑。你为什么强行，我不知道他这个怎么样选定这四家超商。 目前因为你如果是四大超商他没有说出来这个反击，你觉得政府对我不公平，我觉得那就不谈、不上 说。对，如果说只仅仅是这个四大这个超商他自己一种自愿的社会责任承担 的 话，那我觉得可以 OK。但是你不可以说是政府强行摊卖，因为我相信这里面很多成本是企业需要自己来承担的。比如说你这一餐80元新台币啊，这个20块港币，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这么一笔钱，你当这个累积到一定程度的话，确实也是一份负担。那么你这个机制就是操作的时候是一种政府强行要求你必须这么做，还是建立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然后大家凭良心做事的这样一种机制，我觉得这会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我们讨论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就是香港政策，香港的贫困政策，就是跟台湾的贫困政策制定出来，可能是都会遇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这个感性的一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在理性的执行上面必须要做到位的，这可能中间会有些矛盾，甚至是落差。如果做得不好，甚至会让民众是挨骂的，觉得哎，你这个政策哪里没有完善， 是， 甚至你的好心有可能被当作驴肝肺。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再接着说。 新频道、新节目、新面孔、新选择、新互动 ，U Radio 新鲜出发，为你而来。听 U Radio， 总有新惊喜。 蒋经国逝世25周年，两岸三地民众记忆的蒋经国。 我是来自香港的简先生。对于蒋经国，我对他的认识就是知道他是推动台湾民主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虽然他有生之年都看不到台湾的民主的选举，但是我也是觉得他很厉害，因为就是拥有权力是很容易，但是一个人他愿意去放弃他的权力还有他的家族的权力，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吧。我对他的认识就是这样子了，谢谢。 台北人，然后我不太清楚蒋经国是什么人。 我是台湾人。 请问你认识蒋经国是谁吗？ 只有听过，但不熟。 你觉得你知道？那你觉得他对台湾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 不知道。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 姓邱。 您来自哪里呀？ 北京。 请问您知道蒋经国是谁吗？ 蒋经国是已故的台湾的领导人。 您知道他的主要的贡献是什么吗？ 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为台湾经济起飞，这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他把民主带到了台湾。 好，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说的是在台湾新北市推出的幸福保卫战。幸福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命题啊。那在台湾呢，刚才我们听了这个是国民党台湾新北市的这个议员啊，他说了，推出这个免费这个提供一个学童每餐80元新台币到超市免费吃，到便利店免费吃的这么一个计划，别人质疑有可能被滥用，但他说我要是被骗也是骗的心甘情愿啊，这个政府不怕你来骗。我当时觉得 他说骗了是发现问题，站在问题面前的 我刚刚才一番感叹啊，说这非常淡定的这么一种态度啊。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看这个台湾的经济数字的话，大家也是为什么最近磕马英九磕的满头包，台湾的经济这个 GDP 增长真是一片的惨淡啊，这个1%几2%的这么一个增速，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好。但是呢，在这种福利的支出，最近台湾又在说这个健保的问题，台湾的健保就是相当于医疗保险的这一项呢，是在全世界都是做得非常的好的，这个福利是非常的优厚的。但是最近开始，政府开始感觉到这个健保啊，这样的福利支出已经开始拖累财政了。因此我常常在联想啊，之前也是有大陆的这个学者提出这么一个，他说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这个 GDP 增速那么快，或者说经济的发展啊这个这么快，说我们有一个低人权优势。他这个低人权优势呢，就带有一点这个玩笑的性质。他就说如果说我们的福利支出比较少，我们在这个补贴啊或者说惠民的这个上面支出比较少的话，我们自然经济增速就会快。你看如果你拿美国跟这个欧洲的福利国家来比的话，美国之前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事情闹了那么久，其实美国的这个社会福利的相对欧洲的很多国家来说是比较低的。 对， 但是美国的经济增长就相比欧洲的这些比如说法国啊西班牙啊英国啊就增长的快。但是反而呢，你看欧债危机呢，在欧洲这些国家呢，你生活在那一边，你会觉得你活得很舒服，什么事儿生了病啊基本上都有政府来买单，生孩子啊结婚啊什么的都有政府来买单，但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呢就被拖累拖得很慢。因此这恐怕也是一个难题。你说我到底去追求一个这个经济的增长啊 GDP 的这个数字呢，还是说我要政府尽量的来营造一个福利国家，一个福利社会的这么一种生活的福利，这个恐怕对于民众来说也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我觉得要看政府把你的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哈。就好比我们很多的同事啊，很多的朋友去台湾旅行回来，一到台北说哇，我想象不到这就是中国的一个二三级城市，一个市容市貌嘛， 看上去破破烂烂， 看上去破破烂烂。但是你在那儿待久了之后，你就会感到那儿的人为什么生活比咱们说幸福呢啊？就那种在细节当中的体现出来那种人情味儿，他说这个是在中国大陆，即使在香港你都比不上的。所以说我又想到， 因为香港的这个经济确实这两年还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一个发展。 你说到台湾啊，台湾这次我看这次事件出来之后，也有一些评论还引用香港的好例子，说什么呢？他这次怕执行起来难，因为很多的像前线店员也会承担他们以前好像不用承担到很多人道上的一些责任和义务。但是呢，香港有一个好的做法是有一个食物银行。就是食物银行就很多的 对 就跟很多的一些食肆啊，还有一些餐馆啊，还有一些什么超市啊，都有一些链接。 对， 就是有一些食物呢会定期输送到食物银行，这也是做一个帮扶的一个好的办法。台湾人觉得香港这个东西可以值得借鉴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还说回到台湾什么呢，我们之前好几期提过龙应台嘛。龙应台当年不是去2008年去北大一个演讲嘛，讲到中国梦。对，他中间有一段话，他说请不要用这个大国崛起 请不要用这个经济繁荣来说服我，他说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嗯、我关心的呢是看一个社会的你的文明程度是怎么样对待你的鳏寡孤独、 嗯、 怎么样对待你的残障人士，怎么样对待你的弱势群体。如果你真的是对待这些弱势群体是充满爱的话，我觉得你这个社会是文明的、 嗯、 比你表面上的经济数据多么繁荣，比你表面上建多少的摩天大楼，比你这个又发射卫星了又干嘛干嘛了，这个是来得更加的实在、 嗯、 你是真的是让民众可以体会到一种幸福感。 是这个台湾经常有一个说法啊，不管是在你这个抗议的时候、 嗯、 就是说无感。 对， 你之前这个很多人抗议马英九啊，让马英九下台、 嗯、 就说这个台湾人民很无感、 嗯、 就是说你表面上啊，或者说你这个数字上的这些政绩，比如说经济这个成长是多少、 嗯、 啊，我完成了多少项工程，然后做了什么什么事情，这些字面上的政绩呢，我没有让民众能够感觉到。 嗯， 因此呢，往往呢，一个领导人的一个努力呢，或者说政府的一个努力的， 嗯、 如果你没有无感的话，那就会打折扣。 哎，我想到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做后勤工作人做的最好的，就是做到极致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就是让你无感。 嗯， 就是让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被他照顾、被他服务了，可是你并没有感觉到他在帮助你。 啊，但是我 哎，这就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我说的无感， 嗯， 我说的无感不是说。说你没有这个、 嗯、 是你说的是若入戏无声的那种无感，我说的无感就是完全没有感觉到、 嗯、 就是没有对我有任何帮助的这种无感、 嗯、 你当然你说的我可以理解，你说这个超市的店员啊、 嗯、 在帮助的时候有一种在不知 不 觉之间 你 不觉 得 自己的尊严被伤害、 嗯、 这种无感是另外一种了、啊、这 时候 一种好的无感、 嗯、 我说的呢是一种反向的，就是真正是什么感觉都没有、 嗯、 哎，你说今年我们这个经济增长8%啊， 这种无感有可能是这个感觉麻木了，就是因为你太习惯于这样的一个环境。 这不是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啊！你这个经济增长8%，但是我的这个房租加了，我的工资没有加，这是不是就是无感呢？ 是哎，你说到这个马英九， 嗯， 前两天他又在那个军工这个什么劳教的一个改革嘛，台湾， 嗯，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也觉得哎。这个政府也是一个思维的不一样、 嗯、 他说做这样的事儿呢是没有掌声的工程、 嗯、 但是我们必须要做， 嗯， 所以可能做完之后没有说很明显的政绩啊、 嗯、 就看你的街道又宽啦、 啊、 这个什么绿化又什么旧貌换新颜了，没有 新的人民广场建 设，对、但是呢你实实在在的呢是让人家在那个细微的生活当中是感觉到的，这可能是最主要的。 所以这个生活啊，我们一直在说、 嗯、 这个生活你不是每天都生活在高速公路上的，也不是生活在这样的大型的公共建设上， 是 你是生活在自己家里的， 对， 你是住在自己的社区里面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在这种社区的服务里面啊，我又在想像新北市推出这样的幸福保卫站的这样的政策、 嗯、 不管是从它的规划还是它的实际的资源的投入上面、 嗯、 它其实投入是不小的、 嗯、 这样的这种投入呢它怎么一个政府怎么样来衡量这样的投入它是不是有必要、 嗯、 或者说其实在香港做这样的政策很容易招致骂声， 对， 就是因为你在一些细节上做不好，比如说香港的这个长者津贴的这个事情、 嗯、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你说长者津贴是不是好事、 嗯、 从宏观上来看，哎，或者说从这个大的方向来看，哎，帮助长者让长者活得更有尊严活得更好、 嗯、 这好像天经地义啊，这个说坏都不行，但是呢在这件事情结果在香港呢就被做臭了、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在细节上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哎，你说这个长者津贴这个年纪大的人我要发给他一个月一些生活补助，我要不要去审查他的收入呢， 资产审查， 对，我查还是不查呢、 嗯、 如果查，哎，有的人这个就说你这个是伤害我的尊严，而且这个让程序变得很慢，我就可能造成我最后领不到，不查呢政府又觉得这件事情效率不够高、 嗯、 有可能被滥用，包括这两天这个香港有议员就提出来香港这个综援补助，综援补助存在着被滥用的情况、 嗯、 但是知道综援补助在香港大概一个月就是1000港币左右， 嗯， 不是一笔太多的钱，当然对于政府来说是一项很重要的这个生活补助的一项措施，但是综援的被滥用的这件事情，你说你去不去解决这件问题，如果说你去解决这件问题的话，你政府要追加一笔很大的资源，我去收紧所有的这个资产，甚至达到很多综援人士他其实最后会领不到综援的这种情况、 嗯、 但是如果你放宽呢，大家又觉得效率不够高，所以效率跟公平之间的平衡呢很难其实达到这个完全的一致、 嗯、 但是就取决于每个社会它本身的属性，比如说台湾这样的情况，他就会觉得我政府被骗了我可以接受、 嗯、 但香港觉得呢，我政府被骗，我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也不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不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感性和理性的东西。也确实看到很多香港的一些城管执法人员，他们看到一些老婆婆去那个老爷爷去修鞋子什么的，他们有的是没有牌照的，可是没有牌照，有的人可能是这个于心不忍，他不会抓你。就是不抓你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有新闻是有过争议的，说他你执法不严，但是另外一边说你这是尊重老人家，这是一个敬老爱老的一个，就是中间会有一些矛盾，你看你怎么样去冲突。就像而且政府永远是处于一个强势的嘛，你看弱势者如果你这样去起诉他，到时候可能遭来这个人道上的骂声会更加的重。就好比说刚才这个长者今天的问题，长者今天现在很多一开始说设立这个资产的一个审查，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是因为政党的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嘛，他们想要争夺更多长者的一个支持，就说不审查。但是我相信港府他首先因为香港一个老人家的政策一直是有一个生果金的，生果金这个叫做高金，就每个人每月会有1090块钱。 对， 现在是增加一个长者津贴，其实是好事儿。但是政府它的一个理性之处在哪里呢？是我增加一个扶贫的一个东西出来之后呢，我是希望也考虑到我们政府的负担能力，但是同时也要帮助了有困难的长者。就是说我是扶贫，我并不是敬老，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就看你的政策的出发点的核心部分在哪里。 是扶贫 不 是敬老，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个说法。当时推出这个生果金的时候可以说是为了敬老，但是现在我要去补充它，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出发点了，我想要扶贫工作，这是重中之重。 所以我要帮助的是最需要帮助的人。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道理， 而不是一项这个派糖的， 而且是量入为出的，这是很值得肯定的。所以很多人就指责现在的政党完全不考虑香港整体的一个社会利益，是考虑他们政治利益而出发。 这当然是一种这个批评了，但是我还是说回来，我觉得你说在台湾跟香港啊，在社会福利的话题上，大家出现了不同的倾向跟这个社会的气氛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当人与人之间有一些基本的信任，或者说社会的共识基础比较大的时候呢，在这种问题上出现的争议就会比较小。比如说台湾，我似乎没有太多听到在这样资产审查，或者比如说这次幸福保卫战的问题上审查问题上的这样像出现香港这样这样的争论。所以说也可以看出本身你这个什么样的土壤啊，真的是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前面关于台湾新北市的幸福保卫战，它究竟能不能够保卫幸福呢？这个讨论也就暂告一段落。马上开始的今天有话直说的这个环节，我们关注到就在今天上午，中纪委电视直播的这个通报，去年办理的大案要案，其中就有广受关注的薄熙来以及刘志军的案件，现在根据中纪委的消息呢，已经被移送司法机关。同时，中纪委说鼓励实名举报，优先处理实名举报。那因此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你是不是认为实名举报会是中国反腐的下一个利器呢？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请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呢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eRadio 3D 话新闻。已经过了12点半了，准备好你手中的电话打进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好，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你对实名反腐、实名举报是不是有信心？中纪委通报了去年办理的大案要案，其中广受关注的薄熙来、刘志军的案件已经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同时，中纪委说鼓励实名举报，会优先处理实名举报。对此你怎么看？首先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黄小姐。喂，黄小姐你好。 哎，你好。 从哪里打来？ 哦，我从广东。 广东打来，怎么看？您对实名举报有信心吗？ 没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中国的腐败已经到了骨髓里面了。这个你举报一个人，他一个人旁边朋友啊，还有上上下下，不一定就没有人要帮他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对这个实名制还是不太赞成的。因为如果你是大案的话，如果通过媒体公开的话，人家就没话说了。如果你没有通过媒体公开的话，如果是像一些不是很大的案子，你到一般的官员去举报的话，一般都自己是自找麻烦的。 嗯，好的，谢谢你这位来自广东的黄小姐，哎，这个不是很有信心，谢谢您打来，谢谢。好，接下来下一位听众是张先生，喂，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 我广东。 也是广东的朋友，怎么看这个实名举报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实名举报啊，是中纪委啊在推责任。 嗯，为什么呢？ 推责任，因为呢，说实话呢，那个实名举报，作为我们来讲，谁腐败了，我们不知道，对不对？那只有谁知道啊？只有他们内部的人知道，只有在当官的人之间知道，只有做大生意的人知道，是不是？做大生意的人谁愿意去举报？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中纪委自己在推责任。如果说真正要做的话，他应该主动去查， 嗯， 对不对？首先一个，你说我是纪委书记，那我就先公布我纪委书记的那个家里的情况，是不是？那我公布了过后，那你下面的纪委的还有副书记，你该公布，你还有办案的人，是不是？ 嗯， 你该公布，你叫我们去那个去实名举报。你知道现在那些腐败到了这种地步，他要你死十回百回都可以啊。 嗯， 是不是？他可以制造车祸啊。 所以张先生， 把你这样那样啊。 嗯，张先生，如果说您现在有机会去实名举报的话，您会实名举报吗？ 我绝对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报复啊。 主要是怕报复， 是不是？ 嗯， 他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了，各个地方了。 好。好，谢谢您。 好的，谢谢您。 好，谢谢这位来自广东的张先生。张先生就说，这个主要还是担心一个报复的问题啊，还是不太敢举报。好，下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呢？ 我是广东。 哎，又是广东的陈先生，那怎么看这个实名举报的问题？ 哇，实名举报也就是普通老百姓闹一闹了，你发不就什么大风大浪了。 嗯，您的意思是说没有太大的帮助？ 没什么帮助啊，应该这个，因为这腐败现象啊，说大也大腐败，也小腐败是吧？你这个实名举报的大部分都是小问题嘛， 嗯， 我的老百姓就是看小问题啊。上面你说那些，大鱼谁抓到啊？你不是那个江西省的副省的副长听到说，当官当到副省长这一级了，都没人管，都没人干，没人管他们了，是不是？你看这多恐怖啊！你说， 嗯， 我老百姓能管得到？ 您觉得这个实名举报的这个范围或者效果还是有限？ 有限，主要还是要中纪委啊，这纪检部门呢，主动出击。 嗯， 我今天呢不是看了个新闻说，谁谁谁又被调查了，说我特别不喜欢这个被调查、被查这几个字。这新闻就说明我们这个纪检部门太被动了，不是主动出击。 嗯， 你看这个，你看当官的这个腐败这个腐败现象这么普遍是吧？ 嗯，那陈先生还是问您，如果说您有现在您有材料想要举报的话，您会选择实名举报吗？ 举报有很多种方式嘛，也可网络举报啊，也可以直接向纪检部门反映呢。但是现在的反映上去的话，你看现在这个官场有一种现象，就是官官相护的感觉。你看是不是你举报了之后？他们那个部门的管理上面的一些领导就说，没这个事，没有这个人，他们是临时工，是不是？他们是很多人的官官相护。我觉得后来一查，是不是还是有问题？是不是？这个现在当官的，现在这个腐败太普遍了，每个人屁眼里都加了一点屎，一查肯定查到一处，是不是？ 嗯，好的， 好的， 感谢陈先生，谢谢你打来。好，马上接听下一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 哎，我是广东。 嗯，还是广东的朋友，怎么看这个实名举报的问题？ 实名举报，我认为我是这个受害，其中在这个腐败当中受害者。 嗯，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这个官员这个举报官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抓到他的事实是很难的。第一， 嗯， 抓他的事实很难，就是即使抓到了，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很多需要啊，那个一路过我们举报，需要我们提供他具体的材料什么的，我们很难取到。是吧？如果我能取到的话，我宁愿死 来去得到这个公正的判决的话，啊，我就是冤死唤醒这个执法人员的良知，能对这个案情那个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这个公正的判决，得到世人的这个那个认可。 嗯，好的，所以您还是会选择实名举报吗？如果说您手上掌握了信息的话。 如果我要掌握的话，我会实名举报，我敢。 嗯，那您会担心刚才有朋友提到的这个所谓报复的问题吗？ 哎呀，我现在被害的，我现在都到处流浪了，我还怕什么死不死的？我根本不太报复不报复的事情了。 好，非常感谢您的意见，谢谢您。好，这个刚才这位朋友说他不担心这个报复啊，但是这里面多少有一点悲壮的这个色彩。下一位，邱先生，邱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 啊，广东。 啊，还是广东的朋友，怎么看这个实名举报的问题？ 实名举报这个情况，这个措施呢，怎么说呢？就是也是一种表面的东西吧。我觉得，如果要反腐，还是从根本上去做吧。这个制度性的问题，而不是说的怎么样举报的方式的问题。首先呢，我觉得有几个点呢。第一，中国是一个缺乏公信力的社会。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已经得不到任何人的信任，然后政府不信人民，人民不信政府，在这种没有公信力的社会上的话，你进行这个实名举报的话，当事这个举报人的保障性有没有保障呢？这个保密制度有没有这种保障呢？这个是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保护那个举报人的安全啊。第二个问题呢，就很简单，其实现在你说是不是没有实名举报呢？不是。现在一直以来有这么多上访的话，你说那些上访的每一个上访的背后都是暗藏着很大的很大的腐败，那些人最后是怎么样的呢？那些上访人员又怎么样呢？其实他们不也就是在实名举报吗？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实名举报，只不过是这个社会根本得不到给不了人民信心，绝对是这个政府绝对给不了这个信心，是吧？其实你说没有吗？一直都有实名举报，每一个上访其实就是实名举报，那他们的下场会怎么样？ 所以邱先生，我也得问您这个问题：如果您自己手上有这个材料的话，您会选择实名的方式来举报吗？ 怎么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我觉得我还是会一种怎么说呢？不实名，就是匿名的举报。我觉得这个更有效。我觉得虽然可能会造成谣言啊，造成流言，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一个社会是健康的话，谣言是可以啊不攻自破的。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谣言呢？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它根本就没有公信力。那无所谓，既然这样没有公信力的话，就让流言跑吧。跑得越乱，其实我觉得越能证明这个社会乱。 好，谢谢您。好，感谢您，邱先生从广东打来，这个还是一个社会公信信任基础的问题。 是。 好，今天时间有限啊，最后一位朋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从哪里打来？ 我从山东打来的。 好，山东的朋友。 山东农村。 您怎么看这个实名举报的问题？ 实名举报就是不让举报，控制举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手段，本来咱们现在这个官场啊。道德沦丧，你看官场丑态百出，还有实名举报的话，然后他们能找到你的手，那给你戴的帽子，反政府了，造谣了什么？他们因为什么？法律、新闻媒体，大陆的新闻媒体也起不到作用，成天说一些报一些没有用的。公检法那你就更不用相信了，他们一天你干脆就把自己关在大牢里面，门口有保卫，谁进去你来干什么？全部给你截在外面。那你基本上就是，别说实名举报，就是虚名举报，这如果说举报了，他们查也查不完，牵扯的东西太多。那么现在我想提一个建议，就是三线城市的洗浴中心、洗头房、足疗，全部是公安局设有人干的，他们敢查吗？对吧？我就是这个观点，就是实名和不实名，这分明是政府对自己没有信心，或者。这个政府知道自己内部有很多问题，不敢公诸于众。我就是这个观点。 好，非常感谢您，王先生从山东打来，也是一个并不是特别有信心啊，对于实名举报这个观点。今天 这个打进来的所有听众，一个是全部都是男性，另外呢 有一位女性，第一位 啊， 广东的来的黄小姐， 有一位黄小姐，那大部分是男性，但听得出来大家好像这个都对于这个目前这个可行性啊都有一定的怀疑。刚才有一位这个广东的这个朋友提到，好像是邱先生提到说，其实实名举报并不是一个新的做法，这个我是同意的。其实实名举报一直以来，中纪委也说了，其实去年处理的案子当中 40% 多其实是信访的这个案子。信访大家知道，在信访的这个过程中你就需要留下自己的名字。因此实名举报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手段，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呢是，现在在这个网络上的实名举报跟以往的实名举报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如果你以一种传统的信访的这个手段实名的话，恐怕知道你这件事情的人有限，可能信访部门或者说纪检部门确实知道你的实名，但是公众并不知道你的名字。现在网络这个实名举报的话，所有人都看到你的名字，因此呢你背后啊相对来说恐怕你这个影响力啊或者说知情的这个程度啊会比以前要大一些。 今天听来所有的听众听完之后你会感觉有一点难过哈，就尽管说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一个新闻说电视上是首次是直播了中纪委和警察部的这么一个通报， 没错， 但是你听到民意大家反应好像似乎并不是那么乐观， 大家并不是特别买账。 尽管说刚才明姐讲的这个反腐实名举报并不是反腐的一个新的利器，其实它一直是中国反腐的一个主要的渠道，但是刚才几位听众在连线当中讲到的说要媒体的参与，还要说中纪委的主动的去出击，我想媒体参与大家可能指的是现在一个微博社交媒体的兴起， 是， 但是大家要想起来哦，如果说你看现在这个网上的一个举报多了之后，大家会有一种麻木，而且会觉得网络是成为你的一个避难所，但真的是你的避难所吗？大家是一样的，其实 从这两天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真的 是，其实网络也不是避难所。 所以说在你真的是鼓起勇气说我要实名举报的时候，大家更会想到你要背后背负什么样的灾难和风险。 真是， 所以在网上有一篇文章今天早上看到的说，实名举报的人你们现在还好吗？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就是第一位小姐黄小姐说的，我们会担心报复，我不会自找麻烦。 真是， 所以更加的还是在 你不是刚才像那位有一位朋友说的，我已经有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可能真的想不到会用实名举报这样的手段。 所以最有效的办法还是中纪委主动出击，而且是官员自己要让你的财产公开，让人民从根本上去信任你。所以最近王岐山中纪委书记不是一直在号召大家去读一本书吗？明其在 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想应该从历史当中人人都可以吸取教训，甚至是经验。 好，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今天电话非常多啊，没有办法一一接听，那感谢大家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见， 拜拜。